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上一集呢，我们是第四季的第一集嘛，然后呢，我们就把档案丢到了我们这个长期的合作的网站 My Audio Cast。哎，结果它快要关站嘞。 我有听说这件事，有点遗憾。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大老大 Ray， 他据说快要搞出一个我们自己的类似像 Audio Cast My Audio Cast 的， 对对对对，这样子的网站，我觉得他真的很屌，请让我在节目中。对他鞠躬一下。 好，我看到你的鞠躬了 啊。OK， 我也非常的敬佩他，能够凭着一己之力，然后从无到有的把一个东西建立起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创业家精神。 而且很夸张的是，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去见他是什么时候吗？ 三月或二月吧。 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嫁出来，而且他中间还有做一大堆事。 对啊，他中间还看了超多集的这个摩托车的比赛，然后也调查了这个韩国文化的、 他自己的嘛，等等的，还能搞这些，太强了。 我觉得瑞相当符合英雄旅程的公式。 可是他一开始好像就太强了。 一开始就不是平凡的世界，他一开始就不是平凡人。 对，我懂，从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那个气场就很强了，然后呢，一直到现在看，觉得这根本就是一拳超人啊， 根本就一拳超人，是延续上一周的话题、啊。为什么我们上一集放在这个 My Audio Cast 的这个点阅率会相对我们之前很认真的在聊科幻的时候，点阅率来得高呢？ 我觉得也是因为标题里头一拳超人， 一拳超人真的有这么大的魅力吗？还是我们之前聊的？话题都太硬了，太无聊了，导致听众朋友们并不想要听我们聊这些话题。 我觉得不是，因为该怎么讲呢？我刚之前跟你讲了嘛，就是娱乐性的东西比较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那科幻的东西，毕竟再怎么好看，还是比较硬一点嘛，比一拳超人不用动脑， 是 就眼看小叮当那种概念，不用动什么脑，这样大脑整个是舒服的。所以说我觉得观众还是依照那个标题上面有一拳超人而被吸引进来的。 那他们被吸引进来之后，他们有败兴而归吗？ 他们有大概，我想我们的软体应该没办法看说有多少人关掉嘛，对不对？但我想应该 99.99% 的人还没听完就关掉了。 但是至少我们让他成功的点进来了。我们这个节目也做这么久了。他们还愿意上当然后点进来，其实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是想要听我们的声音了。 不是。 好，这个自我安慰的话就算了。说到录节目，我们的好伙伴 Peter 呢，他最近也录了一个新的广播剧。这个广播剧的名称呢叫做那颗星80万。是讲述一个原住民啊，和一个他的好朋友大哥哥的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他请了几个这个中正大学的同学呢来帮他录这个节目。那因为他是我们的好伙伴嘛，所以我们呢就在这边推荐他的节目。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中正之声平安你好，就可以找到这个节目了。 请大家一定要去看哦，去听。 我觉得 Peter 也是很认真，他也是一步一步的朝着他自己的这个目标和梦想前进，也是蛮符合英雄旅程的公式。 我好奇问一下 Peter， 最近我好像比较没有他的消息，想我们私底下聊好了，因为这个毕竟是在节目中。 是是是， 好，你再告诉我。 那你最近有没有什么英雄旅程的想法和这个想要成就的目标呢？ 我现在 我就像我几个礼拜前跟你讲，有一天我也忘记怎么来的，突然之间当头棒喝了一下，我突然抓到我人生中的梦想了。 好、 哦，你从这两个礼拜，你应该也发现说，哎，我好像没看过希杰哥这么有热情过，对一件事情，你有 很少看到你这么积极，但是哎，真的好像变得比较积极了。 对，不只是比较好吗？ 哦，那这个美好的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能够跟大家分享呢？ 嗯，我想必须要先等我能力再有一点能力，可以把它具体的知道怎么商业化之后再分享好了。这之前都当做商业机密。 好，哎，那我们上一集有提到说我们要制作两个头像嘛？ 啊、哦，对。 然后呢，我是使用我最近在学的软体 Photoshop。来制作这两个头像，然后诶，每天或者是每隔一阵子呢，就搭配一些短语，然后让这两个头像来进行语言上的交锋，进行互动。 嗯， 诶，可是为什么都没有看到成果呢？ 因为我想应该是你太忙吧。 谢谢希杰帮我做了完美的这个诠释。我真的太忙了。在录节目之前，我是不是有传一张图片给你？ 对，那个跟工作有关的图片。 对，跟工作有关的图片。我最近都在弄那个，然后不然就是出差。我 你是说、 这个、 等一下你是说你最近都在弄这一张图吗？还是弄了很多张图？这只是、 很多张图，这只是其中的一张。对、okay. 对，千万不要误会我说我弄了这张图弄了一个礼拜。这张图只弄了我两个小时。 那个伟刚最近真的很忙。像我今天我们班，因为伟刚那家里的网络有点问题，所以不能录。然后所以我想说那明天还是后天好了。诶，可是明后天不行，因为我刚刚去南部了。 我要去高雄。 他去出差。 然后高雄去完之后还要再去屏东。 对。 过着这个全台走透透的日子，我一度认为其实现在在参选这个总统的是我、到处去跑。 那不要。 啊， 所以你看你。 还是 对。所以你今天还是想尽办法把网络弄好，然后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录。现在已经是凌晨1:20了嘛？ 光是这一点，我就觉得十分的催泪。希望听众朋友们，就算 My Audio Cast 要关站了，但是未来还是可以持续的支持我们的心灵导师瑞即将要创造的一个新的网站。 我刚刚突然有个想法，我们这集本来是要录一部科幻电影，但我们这集不要，我们这集就来做一个纪念。My Audio Cast 特辑的闲聊， 好啊，好啊，这个 My Audio Cast 其实是很伟大的一个组织，我觉得我们的确是要来因为纪念它而特别录一集。 好， 好，那我们第二段就来聊聊 My Audio Cast。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歪博士。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My Audio Cast 嘛，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它其实提供了台湾地区甚至香港地区许多对于制作 Podcast 有兴趣的人呢，可以上传节目到这个网站。那上面其实琳琅满目，各种网站、各种这个声音都有， 比如说正声广播。我刚刚就看到了正声广播， 其实正声广播会把节目放在这个正声这个 My Audio Case 上面，也是蛮神奇的、哦、 嗯， 然后上面还有一些很知名的景广啦，还有一些青春点点点啦，还有这个我们的好伙伴都有在上面放节目嘛。那早期呢，瑞也有在上面放这个哈利狂想曲。那我们也是经由这个哈利就是瑞的介绍，还有我们才把节目放上去的。 嗯， 我觉得这个制作 My Audio Cast 的这个工程师 他是一个人哦，一个人哦，透过上班之余下班之后的时间呢来经营这个 My Audio Cast。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跟他说一声谢谢。 谢谢。什么姓什么呢？ 我不知道他姓什么，但就是一位工程师。 谢谢这个买大哥。 买大哥看可能姓买吧，买 AudioCast 嘛。 提供了这个平台。 我们真的是虽然他已经要结束营业了。他从创立到现在大概有经历了五六年的时间。对，但是先前其实年初的时候他就有提说要关闭这个网站。由于这个空间不太够，但是他后来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用这个 Dropbox 来当做储存空间，然后我就跟他这个书信来往了一下，我把我的这个 Dropbox 的空间清干净之后呢，我就写信给他，他也非常有礼貌的回信给我，那我也很感谢他的协助，可是最近他又写了一封信来了，就说因为工作繁忙，家里有各种状况还有经费的问题，只好做这个关闭的决定。那我觉得 那朋友们可以在什么时候可以听到什么时候呢？ 他只有写到这个年底就要结束营运，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年底，其实现在就是年底了嘛。 对 对对对，那可能马上哦，可能我们这一集就上传不上去咯，但是我们还是会上传到别的地方，然后让听众朋友们知道我们是真的很感谢这个买工程师 这个平台哦。因为通常都是你在上传的嘛，但是如果说对他有什么感觉的话，最大的感觉就是我们透过这个平台认识到 Peter。 请大家一定要去听中正之声 最新一集哦。 对，这个当初 Peter 呢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就主动的联系我们，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就像这个池塘里面的一堆小石头被一个小男孩捡了起来的那种感觉，我们身为这颗石头是很兴奋很开心的，我们不是那个小男孩。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们是那个小石头，就是哇，这个节目还真的有人在听耶。 对，是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让人激励，让我们继续做这个节目做下去的一个关键。那Peter 呢，其实他做节目也做很久嘛。那这个平台呢，其实忍不住想要爆料，最早放弃 My Audio Caster 的就是 Peter 了。 丁白 他在那个使用 Dropbox 的时候他觉得有点麻烦，他就放弃 My Audio Cast 了。这算是一种爆料行为吗？ 他觉得有点麻烦，所以他就放 弃。对，他觉得有点麻烦。 那我可以在节目中问一下 Peter， 为什么维刚你会觉得麻烦吗？ 你说使用 Dropbox 吗？设定其实还好啦，然后设定好之后就其实也就按几个按钮嘛，然后再写信给他这样说，我设定好咯，工程师谢谢你帮我转接一下，他就帮你转接一下啊，你的节目未来呢也是透过一样的上传方式，然后就会自动的存取到 Dropbox 里面。 好，我现在不是要念 Peter 什么，我是想要提出一个问题， 是 为什么你维刚不觉得麻烦， Peter 会觉得麻烦？ 可能是每一个人对这个科技产物或者是这个网页的使用，他认为的这个门槛，每个人的定义的门槛会不一样。 就好像 Peter 的广播节目比我们录得好，但是我们想要变更好却也很难，大概就是那样子。 对，就是对每个人来说有不同的门槛。 你想表达是这样的意思吗？ 其实也不是啦。因为我们提到这个 My Audio Cast 嘛，其实这是一种创业的行为。那你是不是也想要在你这个现在还不能说但未来想要做的这件事情上面有所发展？这基本上也是一个创业的行为。 对， 那这个虽然这个 My Audio Cast 这个工程师由于工作繁忙、家庭因素等等经费的原因不得不关闭，可是事实上这个 Dropbox 啊，我觉得至少使一半的这个 一半的这个播客主呢放弃了这个地方。 嗯， 因为他设立了一个小小的门槛，虽然这个小小的门槛非常非常非常的小，但是也足够让一部分的人啊就再也不回来了。 但是我还是要鼓励这个大家，就是不要怕困难。 嗯， 就是很多东西啊，就是一回生摸一摸几回之后就熟了。 是的， 包含我和伟刚最近一直在研究的采购法，哎，你不觉得它很难吗？ 哦，采购法真的是非常浪漫又恶心的一个产物。我对于能够把采购法摸透摸熟的人呢，都感到非常的敬佩。 那之中要注意的一些书本上没教的东西可多了，要看很多错误范例才学得到。 而且你不知道那些错误的范例的那些创造者，就是创造错误范例的那些人，他是否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嗯，而且他那个错官方写的错误范例写得很不白话，你不觉得吗？ 哦，即使都是错误的范例，他还没有办法很白话告诉你他哪里错了。 你只知道不能这样做，但是诶，你在隐约从几个关键字看得出来说嗯，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你却无法从那些法律用词里头知道它到底不对在哪里。 嗯， 但是你多看几次，你突然就会懂了， 就是有一种感觉。 嗯， 感觉它怪怪的， 就是抓到它的那个纲要嘛，就是要公平竞争，也不能，对，所以不能包庇， 不能包庇，不能独厚某一家厂商。哎，为什么我们从 My Audio Cast 凹到 Peter 又凹到采购法？ 这就是我们的联想力的厉害。 哇，我们的联想力真的超厉害。我时常觉得能够做节目做到这种程度大概只有我们。 那这其实是以作文来说这是不 OK 的。但我还是就将错就又提一件事情。我小学一二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上的导师就有这个特性。他每次在教一个词的时候，他会从这个词，然后可能今天教爸爸，他可以从爸爸可能突然讲到美国阿姆斯壮去。 哦， 你就 阿姆斯壮。 然后对，然后可能讲了很久，可能15分钟后，他突然问大家说，诶，我怎么会讲到阿姆斯壮去？他自己也会觉得很厉害。 其实这好像并不是你的老师才有这样的状况，我高中的国文老师也有类似的情况。他明明在上这一课可能是这个与妻诀别书，诶，讲着讲着就讲到他的这个邻居在跟他吵架的事情，跟与妻诀别书没有什么关联性，好像是在聊一个二邻居这样。诶，聊着聊着又讲到了他儿子跟他相处之道。然后最后就快要敲钟快要下课了，他说，哎呀啊，大家同学们就回去自己看吧，这一课真的很感人哦。就相当的无奈。那我或许我们年纪也到了也会产生这样的状态吧。 对，那我们要不要试着再绕回纪念 My Audio Cast。 好，那我们第三段再试着把它绕回来。 好，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外博士。 啊，我们还是把主轴呢放在我们要纪念 My Audio Cast 这件事情上。诶，其实我们最早要聊的这个主题是疯狂麦斯。诶，可是疯狂麦斯，唉，然后我们就决定要聊这个 My Audio Cast。 这一切都是开始录之后产生的这个转变， 因为我们有发现我们越随便点击率越高， 我们越自在呢点击率就会越 好。我们越是随便乱聊，诶，可能听众朋友们会 越喜欢我们。好，那我们还是来讲一下这个 My Audio Cast 跟英雄旅程的这个关系。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平凡的如一般的这个会写程式的这个工程师， 那基于这个 podcast 是他个人的这个兴趣，所以他突破了这个平凡的世界，然后他就创造了这个 My AudioCast 的这个平台。那当然他就要经历一些困难啊，挑战啦，试着去突破它。这样就过了五六年了，然后碰到一个小魔王，这个 Dropbox 的这个必须要使用 Dropbox 来当储存空间的这个小问题，就过了一年之后，最终还是不幸的被这个魔王给击落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创业可能会经历一点小成功，经历一点小失败，经历一点大成功，经历一点大失败。可是我认为呢，这个工程师绝对在这五六年内成长了很多。 没错，而且想象 英雄旅程之路， 请大家想象一下，这个买大哥他刚写好这个 MyDualCast 的这个网站，还有他背后的那些程式码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出他内心的那种兴奋吗？他会很一种成就感，你知道吗？ 我觉得特别是看到那个网页挂上去，然后说就像吃一片蛋糕一样这么简单，你只要录音上传，你就可以拥有自己的节目。然后你设计好这个网页之后，你可能去泡一杯咖啡，这个买大哥去泡一杯咖啡，或者是喝一个他喜欢喝的饮料，回来看的时候居然就有两个节目。 他那种兴奋就好像一个小男孩走在海滩上，然后有人捡起了那个石头，那个石头就是 My AudioCast， 想到它就是我们这些申请在上面的用户。 对，慢慢的用户已经累积到了十几页了，十几页， 不止十几页哦，你再看清楚哦， 很多页哦，超过十几页，然后来自香港的朋友，来自中国的朋友，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来自台湾的朋友，全部都把节目上传到这个空间里面。我觉得那种兴奋的感觉就是英雄旅程啊。 对，但是如果以经济面来说他可能只在右边贴两个广告栏嘛， 对， 三个广告栏这样子，应该还是没办法负担得起这个大量的那个营运费用。 那这个细节外博士，以你呢看这个戏骨这个美国的这个电视剧，你有什么能够建议 My AudioCast 的这个工程师买大哥给他一些鼓励，或者是给他一些建议呢？虽然我们都是 loser， 但是我们说的一嘴我们说的一嘴好人生，所以我想你应该可以给他一些指教。 其实不一定要从电视剧，因为电视剧毕竟是虚幻的。那好，先说戏骨这部美剧来说的话，每一集男主角们都会接受一些挑战，然后就好像大魔王这样，然后被打败，可是之后呢，他们都能够在从旧有的失败中学习教训，然后重新发迹，然后最后还是成功的上市，这样子概念产品上市。 所以说我观察到第一个现象，这个 My AudioCast 的这个买大哥工程师，他是不是没有伙伴？ 有可能没有伙伴， 他觉得他可以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来支撑。 他要上班嘛，他可能就是做一些行销推广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他可能稍显欠缺了一点。 其实以广告数量来说他算蛮多的。 对啊，而且这么多的节目，难道每一档节目都像我们一样穷酸，然后不愿意捐钱给这个工程师吗？我们是真的很穷酸。你不是还买了一张彩券被洗衣机嘎掉吗？ 对，可是那张本来就没中了，对吧？ 好险他没中。我们就是这么穷酸的人，我们买彩券都会跑到洗衣机里面。所以 那我讲一个，我姐姐其实呢，有一阵子她有点怪怪的，反正她那个时候怪怪的，然后就从我家里呢，父母那边呢，拿了很多钱。反正就说，如果要他乖乖的，就要给他这么多钱。我本来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这看起来就是很不好的事情嘛，对不对？ 好像有点怪怪的。 怎么可以把爸妈？他不知道那是爸妈的退休，反正事情很复杂了。反正就是他爸妈呢，就把一笔钱给了他， 嗯、然后我想说这应该是非常不好的事情，他不应该这么做。 嗯、 然后哎，谁知道事隔四年之后啊， 嗯， 我还恨呢、啊，那个时候没给他更多 啊？难道他变成暴发户了吗？ 他靠这一笔钱啊，血滚，哎，那个什么，血滚血， 钱滚钱，滚雪球， 滚雪球。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小富婆了。 那你有没有称他一那个称他为那个节俭大人，帮他马杀鸡一下？ 而且他说啊，将来我要搞那个，嗯、我和你要搞那个事业、啊。他会投资 哦， 几位数字我现在说给大家看，个十百千，嗯嗯嗯，大概七位数字他会投资、啊，天哪，是不是、 欸？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突破呢？ 所以我是想讲说，哎、欸，每个人他的特长可能不一样。那我了解他的特长可能是投资，就是他可能那个初始资金不够， 嗯， 然后他因为人生中发生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然后透过比较不好的方法拿到了他的初期资金之后，哎，其实就发挥他的特长了、嗯，你知道吗？ 嗯，你就是说放对位置，放对方法， 而且 就有可能产生突破。 当下你乍看之下觉得不好的事情，哎，过了几年之后，他可能反而是一件好事。 嗯，这个其实也是英雄旅程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就是其实我们不能只看结果，如果我们只看结果的话。其实人生会很痛苦，我们有时候必须要去看它的过程。 对， 就是这个过程可能荒诞，可能是非常的诡异，可能非常的这个让人匪夷所思。哎，可是它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这个人生历练跟经验。好、哦，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一集呢，好好的纪念这个 My Audio Cast， 我们会记得它曾经在这一年。至少我们参与了一年了，他这个节目，他这个平台是五六年嘛，哎，至少我们参与了这个最后这一年。好，那 也鼓励这个白大哥，虽然白 Audio Case 是你的心血，他要观战了，但是哦，我相信白大哥的能力啊，将来一定能创造出非常有用的成就。 嗯，那哎，我们特别录这一集呢，也是希望能够。作为一个纪念，表示我们虽然没有捐钱给他，但是我们的心呢是支持他的。好， 那你会捐钱给瑞？ 捐钱给瑞，当然当然会啊，为什么不会呢？ 因为我也很想捐，可是我现在没有那个能力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 在 我今天早上刷了那几笔之后，就没有能力了。 对对对，我们会持续的好好的精进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希望是用技术来在这个世界上存活。好，啊，第三段就先到这里好了。好， 哎、欸，不是录完了？ 那、啊、还没啊，第三段而已啊。 还有啊，好啊，好啊，好。 欢迎回来，我是伟刚， 我是外博士。 啊，我们这个第四段的这个收尾呢，其实第三段好像就已经把收尾的话都该讲的就讲完了嘛。 对， 那我们就再帮 Peter 打一下广告啊，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 Google 中正之声平安你好啊这个节目啊，他们最近有一个新的广播剧啊，大家可以上去听听看。这个你是不是要跟谁信心喊话一下？ 也不是信心喊话，就是我们之前有个计划是想要跟之前第一季嘛， 嗯， 跟我们一起去访问的这个鱼丸小姐，嗯，我们想要跟她合作， 是， 但是鱼丸小姐好像很忙是吧？ 她跟我们一样哎，跟我们一样忙啊， 但有些人 忙到翻 掉，你知道我以前研究所的时候。嗯也说自己很忙，但我在忙，忙着看日剧。 哦， 我觉得鱼丸跟你不一样，他绝对不是在忙着看日剧，他的人生有非常多的事情正在进行着。 好，不管，我想表达的是说，说我们希望有个机会，能够跟鱼丸合作。 是，好，他现在是在一个展场相关的这个工作嘛？ 广告行销的。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呢来向他喊话。我们节目有必要这样吗？我们直接丢他打电话给他就好了，不是吗？ 不，我们想测试看看他有没有在听这一集。 哦，好啊好啊好，反正我们就向这个鱼丸喊话这样子，希望他可以跟我们联系，或许他3年之后会得到这个讯息，然后就会跟我们联络这样子。好，反正我们这集也够乱来了啦，那这个网络断线也断了好几次，然后这个该纪念的这个 My Audio Cast 呢我们也纪念了，基本上第四段也算是没有遗憾了。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报告的吗？ 也没有。 有什么推荐的电视剧或电影吗？ 推荐吗？特别推荐一拳超人，看的心情会好。 OK， 好，那我们就还是推荐这个一拳超人给听众朋友们看。好啦，那就这样吧。那今年也快过完了嘛，那我们就第四季的这个前面几集呢可能都会用这种模式再操作下去。那希望可以在明年呢找到新的人生方向，不是新的节目的方向。那第四季的第二集就到这边咯。 好， 谢谢大家， 谢谢。